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73集，暴露。一，荣幸公主的帖子给沈庙下的是第二日午后。罗雪燕还让沈信准备了一大堆礼物，让沈庙带到公主府去。因着荣幸公主前前后后也帮了沈庙不少忙，罗雪燕想对荣幸公主表示感谢。沈秋为了防止路上出什么意外，带了许多侍卫，阿志和莫晴也跟了上去。尽管如此，一路上沈庙的神情都称不上多轻松。反是身边的金哲和谷雨见状，以为沈庙是担心路上安全，还安慰了他许久。马车上，沈庙一直都在沉思，到了公主府该如何应对荣幸公主的话。荣幸公主若是问起谢景行的事，应当如何打消对方的怀疑。但是荣幸公主是个很谨慎的人，而怀疑的心思一旦升起，要想消灭就十分困难。沈庙觉得头疼极了。惊蛰笑道， 姑娘想什么这般严肃，奴婢还是许久未曾见姑娘这般模样。 沈庙微微一怔，心中有些诧异。不错呀，自重生以来，仗着知道前生的路，他走得格外顺利。便是因为罗雪燕、沈信、沈秋的事情处理的倒也不是特别困难。至于其他人的，同自己有所利益的会上心，比如刘盈和裴郎，可是旁人的事儿与他何干。他这会儿绞尽脑汁为谢景行想着借口，可是谢景行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呢？犯得着这么待他尽心尽力的吗？沈庙对自己有些恼怒起来，而他也了解自己一向是一个喜爱钻牛角尖的性子，心中一个声音说，这都是谢景行自己弄出来的麻烦，应当让谢景行自己解决。另一个声音却是不忍谢景行独自去处理这件棘手的事儿，毕竟让谢景行重新出现在荣幸公主面前，还多了一个大梁瑞王的身份，无论是对荣幸公主还是谢景行来说，都太过残忍了。不知不觉，就在沈庙还没有将对策思索出来的时候，马车便已经到了公主府门口。公主府的下人们几乎对沈庙都有印象，自然是恭敬地将他迎进去。沈庙让莫晴几个留在府门口外，帮着将送给荣幸公主的礼物搬到库房，宫女带着沈庙往里头走，却是直接带着她走到了荣幸公主的寝屋。荣幸公主虽然在朝中已经不怎么常见身影了，平日里为人也十分低调，可是公主府到底是宽敞而堂皇的。只是自从驸马去世后，荣幸公主寡居，对这些身外之物也不甚看重，于是寝屋里也以简单清静为主，乍一进去还有些冷冷清清之感。荣幸公主正在喝厨房送来的甜汤，见沈庙到了，吩咐下人给沈庙也盛了一碗，笑着说道， 这是新来的厨子，很会做点心甜汤一类的，也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本宫吃着比宫里的好，你也尝尝。 沈庙谢过荣幸公主，端起碗来小口小口地尝着。他其实对甜食不甚喜爱，只是碍于荣幸公主的面子也不好拒绝，一边吃却是一边端详着荣幸公主的脸色。荣幸公主比起那一日在宫中偶遇的时候，气色看着好多了，脸色红润了不少，心情似乎也不错，面上带着笑容。沈庙开口道，公主瞧着身子不错了许多。 医馆那头近来碰巧收到了一位珍稀的药材，厨房日日煎药给本宫喝，本宫身子药不好都难。 荣幸公主感叹道， 也真是运道，从前想要找这位药材已经是十分不易，没想到竟然在这时候撞上了。 语气中很有几分惊喜。沈妙顺着荣幸公主的话说，心中却觉得有些古怪。荣幸公主不是这么琐碎的人，便是聊些话也都是有见地的趣事儿。这点子自己的事儿，不至于特意拿出来给她说呀。可说这话的意思，沈妙又领略不到。她本来以为今日荣幸公主是要问起谢锦行的事，没想到荣幸公主半句也没有提，似乎也不打算提。反而又话锋一转，说起前些日子文惠帝压下沈妙亲事的话来。 皇兄之前一直执拗着，似乎是很想要你当他的儿媳妇儿。虽然本宫也觉着不妥，可是那一日在你走之后，本宫亲自向皇兄求情，想着让他打消这个主意。皇兄又未曾应允，后来还是托了瑞王的福。 他看向沈妙笑道， 想来沈将军已经打听过原因，也告诉了你吧。 沈妙点了点头，心中暗自警醒起来。 虽说这话有些大逆不道了，本宫也不是希望大梁对明启真有什么野心，不过也得感谢瑞王，若非他这一句话，皇兄也不会改变主意，你的亲事只怕不会如现在这样被压下来。 沈妙沉默不语，这个时候多说多错，却没想到荣幸公主突然拉起她的手，笑盈盈道， 之前本宫瞧着你与大梁瑞王关系匪浅，本宫到底比你年长许多，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看人也是一样。瑞王身份特殊，本宫想着你年纪小，难免会上当受骗，倒没想到他也是个讲义气的人，这一次开口恰好卡在这个关头，本宫想说是故意的话就有些勉强了吧。 荣幸公主之前对瑞王可不是这么个态度，前后差距如此之大，沈妙越发谨慎，面上却丝毫不显慌乱，只是微笑着答道，瑞王是人中龙凤，臣女是蜉蝣草芥，自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臣女也没有自大到以为瑞王会为臣女说话的地步。这便是婉言否认和瑞王关系亲密一事了。 哼，本宫知道你是害羞。 荣幸公主今日却尤其的执着古怪，她道， 本宫不会说出去的。 沈妙还想说话，荣幸公主却又转头说起别的事儿了。荣幸公主今日尤其兴致勃勃，拉着沈妙说东说西说了许久，就像方才说起瑞王，沈妙还以为荣幸公主会继续追问下去，荣幸公主却又转头问起了近来罗雪燕可有给沈妙相看合适的青年才俊。从晌午东拉西扯聊到了夜色降临，荣幸公主都没有一丝一毫想要结束今日话头的意思，或者有送沈妙回府的意思。沈妙也有些摸不清楚这荣幸公主到底是怎么想的。金哲和谷雨倒是想沈妙早些回去，省得天黑路上不好走，地上打滑马车看不清楚。可是这里是公主府，公主没说话，沈妙没说话，哪里有他们两个下人说话的地步。等到最后一壶茶喝完，荣幸公主站起身来，金哲谷雨心中微微松了口气，想着荣幸公主今日难得这般的有兴致，好不容易到了现在可以回沈宅了， 谁知道荣幸公主又亲切地拉着沈妙的手笑道， 陪我去院子里走走吧。 金哲和谷雨张大嘴巴，这里是公主府，荣幸公主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自己的院子日日都是自己逛，好端端的沈庙来做客，却让人去逛什么院子？而且这黑灯瞎火的，外头又冷得很，逛什么院子呢？也不怕着凉？皇家的公主都是有这种怪癖吗？沈庙却是看明白了，荣幸公主分明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今日邀请沈庙来公主府，也绝不是只是要沈庙陪她说说话而已。荣幸公主必然有自己的打算，但沈庙无法拒绝。是，她点了点头，答应了。出乎金哲和谷雨的意料，荣幸公主带沈庙逛的院子原来是一处偏院，夜色里门口没有打上灯笼，看不清楚牌匾上的是什么字儿。荣幸公主一手拉着沈庙跨进屋里，笑道， 这院子叫做行止院。 沈庙心中咯噔一下，就知道荣幸公主接下来要说什么了。果然，荣幸公主一进屋就很是怀念的双手抚过架子上的一些小玩意儿陈设，笑着说道， 这里是景行主的地方。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